五月份沃品射马威水重温， 所以教主系心水咯。十号港荣王做胆胎，一号美丽满分，四号缤纷游戏，六号标 K， 七号嘅不羁的风，三四零七一四六七十五只户村捞完嚟买就系咁样。 所以我心水咧，第一場就嗰八號嘅龍友做膽配腳，就一號好好彩彩，二號開心好友，五號紅星同十一號戰紅三千，三四重彩就一二五八十一五隻互村都會嚟買。 依家已經係月頭啦。獨立付費節目《鬱敏射馬》已經開賣，月費都是$400，而家仲可以經 PayMe 俾錢。各位而家上車都仲未遲噶。 Hello 各位， 翻到嚟試試個麥先，東哥試麥。 OK， 有麥而家。 東哥試麥唔怕。 盧海鵬試麥，屌你老母閪！盧海鵬試麥，屌你老母閪，得唔得？ 未知 做咁啊！睇下啲網友睇下得唔得啦？咁啊係咯，即係頭先講到就係、 即係總之入到立法會，我哋即係會點樣搞？ 即係我自己會點樣搞啦？咁你可以我就唔想人哋叫我做乜派乜派，我最憎呢部嚟，因為大家有獨立思考。亦都嗱，所謂點解唔含淚唔參加初選，就係、是、我就相信香港人應該有獨立思考。啲票係你哋嘅，即係你點解要整個初選出嚟？我要 group 嗰六個人，即係同埋所謂35+，喂，我哋好多政治嘅取向唔同嘅喎，其實同泛民係咪？咁我點同你35+啫？有啲嘢即係你唔好攞個35+出嚟去誤導人 先 啦，係咪先？唔係人唔係鬼啊嘛！即係我一定係同路嘅，你同路點會唔係同路啫？係咪？我哋一定係民主，追求民主自由咧，追求一個更好嘅香港，呢啲唔使講㗎啦。係咪？我咧本土咁，但係大家喺政治嘅取向上邊，喺個思想嘅取向上邊，其實你叫我同埋黃碧雲一組咁，我又即係唔係太過真係自己嘅，即係真係自己有嚟嘅喎。其實即係喺呢一啲嘅事情上邊，咁當然大是大非，你問我會唔會夾埋一齊做，我梗係冇問題啦，一齊傾咯，冇問題㗎。你唔當係鬼嘅話。係嘛？而家係你成日話係鬼啫嘛， 即係譬如 而家佢有咁嘅能力去標籤人，佢應該佢要佢接個大台咧。個目的就係佢話邊個係乜就乜啦，係 即係你哋話我係乜嘢，所以我唔緊要嘅。你點樣話我唔緊要嘅？你話我如果你話我戒你票仲好，屌你啲票你㗎，戒乜撚嘢啊？係咪先？即係點解唔係你戒我票？ 喂，咁多年嚟，自從有本土派崛起，即係你蘇哥，你去到社民聯啦、社民聯啦、人民力量啦、熱血公民咁樣去咧。次次都喺度拗緊嗰個 Q 乜認證啫嘛，成日都係。 係，咁點解即係一個有篩選嘅初選，我就即係真係對唔住，我真係玩唔到啊！即係疏鳩你啫，我真係玩唔到。 呢個違背翻民主。 我亦都唔會反對你哋用呢個方法去爭取最多議席。你哋做呢件事，我係唔會有任何嘅反對嘅。你 通 常中意做咪做咯， 都係呢啲係政黨做，政黨裏面做噶嘛。 唔緊要啊，你哋中意做咪做咯。我唔會話屌鳩你，屌你有冇初選案件，但係。你可以用你不如，但係我都希望你哋容許我呢啲人唔參與你哋嘅初選咯。即係你唔好問我會唔會啊咁樣咩？唔好諗咁多嘢啦。即係唔好咁多包袱，諗咁多嘢。總之，屌你老尾，鳩一條踩一條，我就出嚟選。就我就要全民參政，所有人一齊去屌你老尾參與政。 即 係 去傾呢一個議席，究竟要做啲乜嘢咧？亦都，所以我頭先咪講，一定要你自己本身裏面都有一個機制，係點樣可以將呢啲咁嘅諗法谷埋一齊，然後就喂大佬喂，分分鐘一邊諗住。唔好派錢，一邊要派錢咁，有撚排拗噶啦。 正噶正噶， 成日分裂係咁樣樣啫嘛。 所以咧，呢啲議題咧，喺我組織裏邊咧，即係喺我propose 而家建立緊呢一個組織裏邊咧，其實會有一個類似好似連登嘅平台，但係我組織嘅平台嚟嘅。咁而家都希望可以揼一次，即係唔知會唔會揼一次啦。咁可能我會俾人 DQ 啦。咁我咩 事？快啫嘛，你 咁 揼 一個咁嘅平台咧，其實大家係傾嘅，唔緊要。跟住咪 po 咯，大家咪屌你老尾。如果你真係50 對五十的我決定咯，係咪？如果六四開的七三開的不用諗啦，咁大家願賭服輸。咁、啊、你要拗唔贏人哋，你拉隊走。 喂，你自己都有一個容易啲去有個認證的電子公投，你自己嗰、那個，即係咁當然唔係 Facebook 開個 post 屌你 like 咁撚簡單大佬。 咁呢個係即係全民參政嘅成件事啦。咁而家都希望所有即係買 radio 嘅朋友咧，都可以能夠幫幫手能夠幫下手，咁我六月十九號應該而家暫定啦，即係六月十九號就會有一個晚會咁啦，即係係一個網聚又好，六月十九號星期五應該係係一個網聚啦，咁亦都係一個大家食餐飯聽下歌啊，飲下嘢，咁我就會 有得正歌啊， 有噶， 喺邊個位啊喂？ 咪而家暫定嗱，未定實嘅，因為仲執緊啲價錢嗰啲嘢。係啦，咁啊，可能係瀝源嘅富東閣，可能係倫敦，咁、哦、啊，大部分都會倫敦大酒樓噶啦、嗯，即係應該，因為而家瀝源就有疫情， 係、嗯、啊，瀝源我就想 咁就比較賴嘅，所以我哋喺呢個禮拜會決定，而家每一日都即係好似同時間競賽咁啦，你知道我又冇人冇問冇錢啦、 啊，冇噶，你屌你依家咪即係變撚翻啊光頭佬初期嗰個形態啫嘛，直頭係即係唔撚介意講嘅就係咪就咁撚樣咯？你與公民最撚早咪係佢嗰啲即係阿黃仁達佢自己嗰啲小説嗰啲聽眾啊即係有聽開嗰啲就慢慢幾個十個慢慢加上去。你係咁樣啊？你咪又係用一個網即係 網絡啦，網絡啦， 網絡嘅紅人咧，即係或者網絡嘅即係或者 力量啦，我就唔係 咁你 就 你一定係咁樣凝聚嘅，唔係話學佢係咁行嘅條路。你到時咪就係喺你聽眾裏面咪抽啲人出嚟幫手做義工。 唔係大家已經好感激好多，即係啤梨嗰邊咧，即係啤梨漫步嗰邊咧、啊，就已經有好多聽眾義工，或者係喺我天地有正氣節目。 咁佢嗰面都有經驗㗎嘛？ 啤梨嗰邊亦都有好多網友都有已經係。PM 咗我、嗯，就希望加入義工嘅行列 啦。 咁啊，即係我目標咧，希望有一百個義工到啦， 差唔多啦。 係啦，咁而家有廿零個，something咧三十個到啦。 唔係你慢慢做得㗎啦。係 啦，咁所以我都好 做咯喎，要你唔好諗 住做緊㗎， 你唔好諗住坐夠一百個先喎，大佬。 係咪做緊㗎？ 同埋即係喂，依啲就慢嗱，就唔會休息㗎，直落去到十一點㗎啦，唔揾你㗎啦，費事再 十點。 sorry 啊，十一點我嚇親你，嚇親我哋十一點下一場，係就下一場。嗰、那個就多啲嘢講啊，不過依個就講翻啲正經啲嘢，嗰、 okay. 個唔正經嘅依、這個就 OK 係啦。咁我唔想即係嘥阿法國佬咁多時間去講， 唔會唔係今晚就係講，就係要你哋多啲喂咩叫做喂喂依啲咪真係言論自由，大佬我係唔即 唔支持， 我係唔支持繼續再參選，大佬我都喂我唔係俾你都叫阿東哥上嚟喂分享一下，即係唔係話要喂嘈交成嘅咁啊？子丹我都講咗， 佢都有佢意見噶嘛。 喂，我都話喂你入去做啲乜撚嘢先，即係好撚簡單。而我亦都想講，屌香港選舉係好戇鳩，所以頭先我喂我都會關心阿東哥嗰個選舉會唔會點樣做法，都會關心下。雖然我係唔撚中，即係我依家話唔撚好選啊。喂，我就一百個義工差唔多啦，基本咗大佬。所以你哋真係支持東哥嗰啲，你唔係撚，你哋真係唔撚喺 Facebook 嗰度就咁鳩噏兩句。哎呀，東哥就支持你，屌你老母轉頭。 同埋我呢度買 Ray 呢度有 轉頭真係走咗打 call 標題喎，屌你老母。 有籌款箱嘅。 有啦咩？ 有嘅，有出未開。 我有噶啦，係嘛？ 搬運咗過嚟㗎。咁大家一個幾毫冇所謂嘅，即係都支持下，因為我真係零蚊開始嘅，即係唔好諗住我有好多金主冇啊，冇啊，冇啊。 喂，所以你依家所以你要。即係取決一樣嘢啦，即係你當我老屎忽又好，即係我真係參加過兩次呢個選舉工程，兩次都叫做成績唔差，你至少屌對上一次阿世眼都兩萬票啊，屌你老 ！O K 啊， 佢唔使冇保證金啊，幫佢唔撚攞啫嘛，自己屌你蛇撚咗攞啫嘛，嗰啲保證金係咪先？ 阿蛇生， 蛇撚滿先生，屌你老食女狂徒蛇撚滿，咁咧咁喂。兩次得咗咧，喂街站夠多，你記得住啲街站唔好同啲街坊嘈交喎。 一定唔會， 係好啦，戇鳩同呢個香港選舉，你基本上咧，你係握手握翻嚟嘅嗰啲票，所以最緊要喂手足和諧， 即係握握氹氹握氹氹， 又未係握氹氹， 握手我握啊，握氹氹。 我講個例，即係講個古仔，講個例子俾你聽啦。喂，我喺鰂魚涌幫阿四眼條撚樣拉票嗰陣時，都著曬義工民衫啊，攞麥啊嗌啊，有條藍絲阿叔咧，日日走埋嚟，哎，你黃毓民啊，冇個好人啊，乜乜乜乜啊，係。跟住我淨係講一樣嘢，阿叔， 俾個機會後生仔啊！啲後生仔 OK 噶，屌而家嗰陣時係有即係講緊而家我都面紅啦，係咪先？佢話俾個機會後生仔就握手，老啊佢開頭唔撚俾我握手，啊啊日日見撚多日日俾佢日日俾佢屌幾撚。 嗯 唉，俾啲機會佢先。 咦，喂，又係你啊，陳生 ，OK。 又係你啊，陳生，唉，屌，唉，俾啲機會。喂，到選嗰日，到選嗰日，屌，睇佢行過個面口，知佢投撚咗四眼仔啦，個票。 係㗎，我唔係。係 咁撚樣翻嚟，所以你哋，喂，你哋支持東哥嗰啲真係麻撚煩，你哋真係身體力行動出嚟。 唔係，我哋都會我哋做站係啊，我哋做站都唔會屌。 唔好屌票啊！ 我哋絕對唔會屌人嘅，冇㗎，你唔 千祈唔好屌。 你唔支持咪擺。 係唔好屌。 就算如果好麻煩嗰啲，咪恥笑你咯。即係如果。如果你要喐手的話，我亦都唔 盡量網上少啲， 即係你要喐手嘅，我亦都唔驚你咯，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你自己諗啦。 不過就好長遠嘅嘢嚟㗎，大佬。 不過 DQ 你都未撚知。 係啦，嚟緊不過嚟緊咧，我啲街站咧都會喺六月底咧，即係六月中19號打後咧全面開放㗎啦，即係冇辦法㗎啦。我其實而家好想開嘅，你問我好想落去開街站嘅。 我樂觀其成啊。 但係但係啲嘢未準備好，我唔想即係突然間咁樣見人開我。又開咁樣，我知道好多人都好勤力嘅，即係例如嗰啲何桂蘭嗰啲好勤力㗎，即係阿立場姐姐嗰啲好勤力㗎。 唔係，雖然我唔會參與，我會叫你留意啲乜嘢。 好多其他嘅人咁，所以咧，其實仲有一個另外一個想法就係、是、喂。喂，點解屌你啦咩？你講緊嘛？計要計數嘛？搞初選要計數，就九席啊嘛。新東有九席，有嗱不嬲都係六三開嘅。而家已經知道咧，對面咧即係建制嗰邊已經出咩人咧，大約知㗎啦嚇。咁、但係。六至七席啦，係咪？咁點解呢六至七席唔係素人啊？點解你唔捆綁式投素人？點解又係你嗰啲啊？係咪？點解又係呢啲舊電池啊？啱唔啱？點解唔係立場姐姐啊？即係我哋呢啊，劉永康啊，即係唔出名嗰啲啊？即係你明唔明啊？點解唔係我哋屌你咁樣掃曬我哋入去啊？係咪？橫掂你個即係而家咁樣嘅政治環境係咪？即係仲搞乜撚嘢你？所以咧呢樣嘢亦都係 你舊嗰批會唔會轉先？嗱，你好似許志峰都開始掉，都開始攞啲正嘢入去啦，係咪先？ 所以亦都唔係點解唔 即係攞到分呢啲？你唔係撚你喎？呢啲如果你做撚到呢啲，我唔撚介意啲人喺度講啊，都可能會考慮下投下俾啊邊個，唔出奇啊！你轉唔轉？所以永遠都係你入到去做啲乜撚嘢先？ 所以法國佬，即係我係唔會屌票，我從來最撚憎人屌票。我做網台咁多年， 啊快啲咪最撚叻！ 我連網友，我一個網友就算反對我啲網友都好少屌，即係除非嗰啲五毛入嚟搞事嗰啲啦嚇。因為點解啊？嗰張票唔係你㗎，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選擇嘅權利㗎，大佬。咁你有獨立思考，你中意屌你咩咩嘅，咁咪有你咯。你中意撐共嘅、奶共嘅，或者舐共攞下有屎眼嘅，唔緊要嘅，你咪 go ahead。我只能夠解釋俾你聽，你奶共有咩後果，你子孫有咩後果，完啦。即係冇需要，呢個都係我性格嚟嘅，因為即係我個人。即係不嬲嘅性格都係咁，即係我唔會屌你老尾嚇，屌你咁樣唔啱就屌你兇神惡煞咁屌鳩你嘅。大家講道理啊，你唔講道理，我先屌鳩你啫嘛。咁你打橫嚟，我咪屌鳩你咯。但係我平時係温文爾雅，大家即係如果真係認識我咧，你會知道我。 雖然你係喺我心目中主持裏面講屌你老母屌得最撚多嘅世界， 但係嗱，法國佬係咪即係嗱認真？我平時唔係咁噶嘛，即係我係好温文、好温文爾雅嘅人。 聽住先啦，呢樣嘢就 好啦。喂，唔好講咁多我啦，講下啲時事啦，好冇？即係 我冇問題。 唔係，不過即係finally 都要即係最後都要希望各位。買 Ray 嘅聽眾支持小弟參與呢個九月嘅踢波，咁啊亦都即係大家踴躍啲。如果你住新東嘅泛指咩區域咧，就係、是、呢個沙田、大埔、上水、粉嶺、將軍澳、西貢，咁呢啲都係泛指成個新界嘅東區啊。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做義工啊，或者 大埔你哋投啦，大埔 有興趣捐錢啊，咁都可以上嚟買 Radio 咧。咁啊有個籌款箱嘅，咁其實我未問台長嘅，咪可唔可以擺個箱喺度？ 我哋先斬後奏噶。喂，所以 算啦。 喂，嘉賓內容就與主持人無關啊，大佬。 冇錯。 喂，六四晚會喎、 啊， 喂。 好啊，講六四晚會啊。 我就即係有陣時就講緊，依家就喂，我好多年前已經講緊嘅，嗰陣時都仲唉成撚就今晚不撚斷提議公民。嗰年議會公民搞過呢、這個 開花 六四晚會遍地開花。 喺鐘樓啊嘛。 屌撚到撲街，唔係鐘樓第二年。 Okay. 中流的第二年，第一年中流兩至三年噶啦，有一次就是幾千人嗌住打到共產黨在廣東道散隊，後屘咁嗰個再第二年就是坐旅遊巴十八區去曬，咁當然被人屌啦，就又分化咁。咁今次就依家就係話已經六四支聯會嗰、那個六四晚會，警方發咗反對通知書啦嘛，已經。咁即係話依家咧就又扭橋啦。又用翻咧，就係遍地開花呢條橋啦。咁當然啦，喂，如果我自己即係，就算我唔係議員公民身份，我唔係議員公民身份，或者未搞過嗰個十八區嗰個遍地開花，我都覺得其實喂，你悼念六四係應該係屌當端午節屌悼念不完咁樣樣去屌人人喺屋企樓下屌悼念都得嘅，反而最好係。 唔係一直我冇改過呢條 line 嘅，即係我都搞過。其實你即係好。 即係可能自己大埔係大埔友，就喺河就喺城門河邊嗰度搞都得 㗎。邊年搞咧？應該係2013，即係大約啦。我唔係好記得清楚啦。應該一三或者一三應該係一三。 13有搞啦，系啦，嗰阵一二都有噶啦。 就系讲紧遍地开花啊嘛，就系讲紧话唔使一定要去维园嗰个先有悼念 啊嘛。 咁所以咧，我嗰阵时搞低俗频道啊嘛，咁我就吹咗鸡喺呢个解放军嘅军营对出个公园对面。 哦，嗰度有。 系嗰度搞，因为点解？喂，你班友又话悼念六四又话剩。當年開槍屠殺呢一班北京市民、北京學生嗰條嗰班軍隊， 嗰 班軍隊而家住咗喺香港啊嘛！你喺維園做乜鳩咧？係咪？佢哋而家住喺中環解放軍基地噶嘛？嗰班人係嗰班開槍屠城嗰班人嚟噶嘛？咁你點解唔喺佢面前悼念啫？係嘛？話俾佢聽，我哋悼念啦。所以我搞過一個好膠嘅一個，都有百幾人嘅，都有一個好比較膠啲嘅一個悼念會。咁後來因為 喂依啲唔係鬥人多，有陣時即係鬥個你好似你尖東嗱，你嗰個就再偏滿啲啦。 係 喂，尖東五支旗桿嗰、那個。那個銅像嗰度咧，那個我唔記得咗乜鬼嘢民主定乜鬼嘢銅像嗰度搞，嗰度搞咗好多年啦，係咪？ 港大嗰次都有㗎，即係嗰陣時港大校園自己都 搞 咗 好多年。 其實一早應該係遍地開花㗎啦，唔係你維園嗰個招牌，唔係你 劈碎咯支聯會。 係啊，我從來 真係有意思，整個天安門㗎嘛，屌你老 味！係咪？我都唔反對人去維園嘅，你中意維園嗰啲氣氛，你中意聽蔡九嗰啲，做一黨之。支持民主中國，你中意呢啲冇問題噶，係咪？但係你唔係嗰陣時係拗到嗰班人係逼人哋去維園啊嘛， 係啊， 就話你唔係去維園咧，你就唔係悼念，你就係鬼啊嘛，係咪？所以我唔會阻人拜山，你中意拜山唔緊要啦，你覺得嗰個山 OK 咪得咯。但係即係亦都呢幾年更加激啦，即係其實呢幾年咧，法國佬即係更加激烈嘅阿卡洛斯，即係就大家話：屌你老母支那嗰啲嘢關我鬼事？ 係啊，而家即係有一種嘅心態，就尤其是而家後生嗰輩咧， 不嬲唔係話 關咩事、啊？ 關我咩事啫？ 係啊， 係咪嗰啲中國嘅事嚟嘅？ 我哋十八區嗰陣時候都有個講法啦，即係你當我抽口水邊又好，因為我認同先會攞住支咪講嘅啫。嗰陣時就係話：喂，我哋係唔認同呢個政權。亦都覺得是中港需要區隔，而係只不過話我哋要認清楚呢個政權佢做過啲乜撚嘢。 係，我就 我哋一定要繼續悼念。 唔係，即係我條拉就仲 繼續記緊。 唔係，我條拉就仲簡單。呢、這個係發生1989年發生喺北京一班爭取自由一班爭取自由民主嘅唔理佢咩國家，就白白被犧牲咗，冇話咩血緣唔血緣嘅啦已經。但係佢嗰時嘅慘劇係正式係導致到香港嘅民主啟蒙，亦都係對香港係有影響嘛，有 impact 噶嘛，係發生咗嘅歷史事件。你去悼念係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我覺得唔係話你大唔大中華交嘅問題，你中意你咪去記住，我都覺得值得記住噶嘛，近啊嘛呢單嘢，係咪？就算你話要。你話香港而家要搞個悼念1967年嘅咩布拉格之春咁先算，冇問題㗎，我都會去㗎，係咪？咁所以唔使爭論話去與唔去，但係最好笑，我覺得係今年突然間大家又做乜突然間唔記得咗之前你唔係唔中意即係支那嗰啲嘢嘅咩？即係唔係話唔去嘅咩？咁突然間又咁踴躍又搞十八區又剩嘅，尤其是你支聯會係咪？你支聯會最撚冇資格講咩十八區遍地開花， 係佢自己唔俾人。 咁依家就變咗就黃絲帶搞啦，係嘛？唔關支聯會事噶啦，即係 其實咧 開花嗰、那個 即係咁。其實舊年嘅反修例運動咧，咁就其實已經係。我覺得是解放了很多人的思想，同埋解放了都比較多人，即係覺醒了啦。我哋用左膠啲話語就係叫覺醒啦。 咁咪自己悼念自己搞咯，有乜所謂啊？多唔多人邊度搞？你有心嘅邊度都可以搞，就係咁，即係我覺得咁。所以你會唔會去啊？ 我唔會去，你最多咪打個卡咯，或者樓下點支蠟燭咁啊，打個卡咪得咯。係，係咪先？即係如果係要悼念嘅話，因為有陣時啲嘢就在心中，反而喂記諗住，喂你要反共。記住呢一個政權係屌呢個乜嘢政權，自己即係當然自己記住，喂悼念啊，只不過等佢喂可以長存落去，真係薪火相傳。薪火相傳唔係下下你喺呢個維園嗰度，屌由你蔡耀昌講傳俾邊緊過啊嘛？ 唔係，即係最難受咧，即係我都去咗好多年支聯會嘅，去咗好多年嘅。咁最難受就係往往喺你我當你唔好諗個地方啦，我當出心。你當我是一個大中華家，我真的想去悼念，默默地悼念這一班為自己國，即是他們自己國家的自由民主而犧牲而被殺的人的英靈。但是問題是我去你那個支聯會晚會，你老尾去到最後又話叫人投票，又話根本係變咗政黨宣傳嘅，有幾強？ 又係嗰班， 好撚難受啊嘛！你記唔記得？即係無端端 借呢個平台， 係啦， 去做第二樣嘅嘢， 所以 就食人血饅頭啦，呢啲咪就係。 所以依家依一個就係講緊翻人血饅頭呢個問題，依成撚日講嘅人血饅頭，但係咧我對人血饅頭有另外一個睇法嘅，即係喺度講，屌你老母東哥出嚟選，咪即係屌食人血饅頭。 所以我唔食嘅。 哎，錯撚咗東哥，喂，人血啊流撚咗㗎啦，啲饅頭都沾撚咗血㗎啦，你唔撚食啊？ 即是你不吃別人吃， 你爭在你吃完你走佬的，屌你老母啦！你吃完留在那裡打的，沒有所謂的，即是公道一點說，喂，我真的經常說，喂，現在那些集會算不算是送頭？我說是，一定是送頭，爭在你怎樣想送頭而已，那些是不是人血饅頭？是，爭在你怎樣想吃，吃完屌你老母會做到什麼出來？喂，這些又是火鳳裡面，喂，火鳳裡面，燎原火，他屌你，他不能中箭都不會死的嘛，他流了啲血出嚟，屌喺啲饅頭度嘅，屌自己食揾翻咯，屌唔係點啫，流咗啲血出嚟，即係依家就係咁，都係嗰、那個原理就話、是、喂，唔撚使驚啊，係啊大佬，點利用佢先啊大佬要知道。 不過即係食個食相就冇咁密。 係咯，你點乜嘢食相？ 同埋咧，點解話咧？今年咧會忽然之間會多咗嗰啲人啊，忘記咗之前嗰幾年咧，最簡單，因為有國安法，佢哋驚今年係 last 嗰年。喂，講真，年年喺度嗌咩？咩結束黨專政嗰啲啊，打到共產黨，嗱呢啲説話咧，應該咧就呢個 冇講冇嗌過打到共產黨啊，對唔住， 我冇講過呢句啲話。 支聯會嗰啲絕對冇講過打到共產黨，絕對，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次都冇喺大台上邊，冇人夠膽講過打到共產黨嘅，冇嘅。 即所以你要知道咧，喂口號呢啲嘢咧好撚緊要，即係阿東哥嚟緊，你又積極參與踢波咧，踢波啲口號真係好撚緊要嘅。你都知啊，屌，即係你，譬如你喂明確少少，點解我會咁講話喂口號緊要咧？你有陣時你真係你嗰份宣傳單張，你嗰幾千字好撚靚寫到，屌揾阿邊撚個 幾靚㗎而家？ 點撚樣都係嘥撚氣，同你講都係握手握翻嚟嗰啲，屌佢都係屌轉頭，屌望撚咗幾眼睇撚住個標題，所以個標題好撚緊要，即係又要講永續基本法呢一個標題都攞出嚟，屌你老母講下啦，即係阿東哥好似你早排 Facebook 有呻過下嘅， 我呻呻乜嘢？我成日都呻㗎啦， 即係依家咧有啲咧反翻之前熱狗就係攞撚翻即係熱狗2016年嗰個永續基本法出嚟， 邊 撕啊？ 唔係我呻啊阿李柱。 唔係啊，跟住我佢話：屌你老乜撚完咁即係等於永續基本法啦。咁我啱啱就醒起，雖然係嗰一下，我就叮一聲，以為揾阿東哥上嚟噏噏呢一樣嘢。 係好笑真係。 喂，你要知道，依家其實俾人咧就係變撚咗咧，由黃宇叫打造咗熱血公民，或者2016年嗰陣時，當其時嗰個熱血公民就係話哦，逐惡法佢要，因為。好，因為你永續基本法好容易俾人係個印象就係、是，喂基本法有啲人覺得係一本惡法，係一本屌你老母針對我哋香港人自由嘅法律，你仲要永續佢？咁其實屌你老母喺當年2016年嗰本永續基本法，因為我日日揸咪講噶嘛，其實就係話要修改咗憲法，有一本屬於我哋香港人自己嘅 基本法自己嘅憲法，就做呢一款咁樣叫永續咁樣做，屌你老母邊撚個咁樣得閒聽你講呢一堆嘢啊！ 冇錯啊，即 係 我 最 屌你老母，我自己講緊到 就永續基本法， 我一日講二百次啊！屌你嗰陣時， 所以咧其實當年咧2016年嘅時候我記得啦，咁即係2016年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都覺得好迷幻嘅，即係我就嗰陣時唔係支持葉寶成啦嚇，咁我覺得好迷幻，咦仲諗嘢？你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咪簡簡單單好地地？ 咪 突然間殺咗 好巧喎！ 咩咁撚嘢永變咗永續基本法做乜撚嘢？你因為呢個嘢本身唔 self-explanatory 我哋叫即係本身係大家唔明白。喂，屌你老咩乜撚嘢啊？永續 基本法即係唐伯虎嗰個古仔咧，佢去拜壽咧，借個婆娘不是人，跟住咩仙女下凡，屌你俾人打撚咗，屌第二個。 當時你係咪先變咗好似 你冇得解釋啊？有陣時 咪變咗好似你哋葉寶城裏邊，咦又有兩好似有啲人就用翻五區公投全民制憲，有啲人你就用永續基本法。 依家有啫嗱，所以咧嗱呢一樣嘢咧 點啫你哋 嗱有一樣嘢咧要同阿黃生講翻個公道説話，即係佢依啲佢費撚事講，其實就即係依啲等嗰啲就依家網上面有一個圖啦 ，cap 圖啦嚇，就係阿黃山，即係阿鬱敏就係嗰一份咁嘅宣傳，即係選舉單張裏邊上面有永續基本法呢一個咁嘅咁啊嗱喂，呢一張圖係出過嘅，但係係冇撚印過嘅，屌大家明咩料啦？即係依一樣嘢，我真係同 咁啊算啦， 出過嚟冇印過， 係 嘛？ 咁啊冇， 即係好撚衰，喂，就係所以你要喂個個你哋，如果你哋真係要話去嘅。即係真係去積極考慮去踢球嘅話，你依啲之前嗰啲錯誤咧，你要 咁呢個你放心啦。咁我哋個團隊裏邊咧，除咗我自己係一個文字創作人之外我係凡20年嘅廣告公司嘅即係我係香港叫做 top tiers 嘅廣告人嚟嘅，即係頂尖嘅。咁而同時，我的文宣組組長亦都是另外一個頂尖的廣告人嚟嘅，咁我 當廣告 project 咁做嘅， 係啊，對文字咧，我哋係好敏感，好乜嘢嘅。咁而我哋都好多人幫我嘅，即係唔係我自己一個去玩嘅呢件嘢。咁亦都即係志文化堂彭志明先生啦，即係亦都係有幫咗好多嘅橋上面啦。咁亦都有 阿你有好多圖啊， 亦都有 阿 物流子明哥啦。咁最重要咧就係我選舉我選舉經理咧，即係我 campaign manager 係馬如生，係同埋錢偉樂。馬如生就係我嘅 campaign manager， 主要係馬如生啦。咁有阿租幫咗好多嘢噶啦，即係我都好定啦。咁亦都有另外一個嚟自路透社嘅高層係幫我做一啲即係義工嘅管理啊，即係同佢哋認識下咁樣，同埋一啲將我所有嘅文宣翻譯成德文、英文、日文嘅咩啦。因為我哋面向嘅係國際。我哋面向嘅係international 啦，咁所以其實都仲有好多人係傾緊。 喂，但係即係你，但係你係只不過你嗰、那個全民參政係大個嗰、那個大政綱大方向嚟啫喎，咁你啲 detail 嗰啲 有曬㗎啦，即係其實搞緊好多 detail 啦，即係例如到底咩叫做如果我要真攬炒， 有冇公投制憲先？ 未傾到嗰度。 你會唔會怕咧？因為國安法咧就應該佢講住好講住，盡量喺最好就七月前立咗噶啦。佢哋應該咁諗住嘅方法就係、是、嗱、即係頭先啱啱講六四嗰啲，佢哋都驚啦。即係以後嗰啲咩結束黨專政啊，嗰啲一定唔係得噶啦。應該你會唔會怕攬炒呢一樣嘢？呢、這個概念都會成為一個被 梗 係 怕啦，國安法啦，梗係怕。但係邊有得驚香港人而家？即係你話俾我聽。如果我咁樣講，屌你老味！我解釋翻俾你聽咩乜撚嘢叫我要真攬炒。而家除咗攬炒之外，仲有咩可以做啫？而家 你要知道咧，攬 炒好。如果你係因為咁樣 DQ 我，咁我屌你，我對自己無悔咯。即係有講，你咩都驚嘅，咁不如唔好撚選啦。啱唔啱啊？即係你咩都唔講嘅，你不如屌你乜翻去瞓覺啦。 唔係，首先咁樣樣嘅，阿東哥或者啲聽眾都可以聽咁樣樣。其實攬炒或者焦土咧，就算焦土派、攬炒派咧，佢哋自己都身不由己嘅。其實攬炒派同焦土派其實係等運道嘅兩個派系嚟嘅，只不過佢哋屌嘅，只不過叫做 唔同啊！攬炒同焦土派 即係有個預 係唔同啊， 係啊，有個預知道就係我知等到一定係會變焦土，然後我變到焦土先出嚟打，或者變咗焦土就走啦咁樣。 唔係攬炒派咧，係希望即係。透過很多不同的方法啦，令到大家攬炒了之後咧，好似鳳凰一樣重生嘅，咁呢個係攬炒派。 咁咪即係 焦土，唔係喎，焦土係焦撚完土，好開心，見到啲藍絲全部撲街冚家鏟，自己都撲街冚家鏟，爛撚曬，唔使重生㗎。 唔使重建噶。總之我 happy， 有些人甚至移咗民去第二度噶啦，即係你哋班撚樣我都話啦，抵死，我死唔緊要啊。總之你一齊死，屌你啦，尾唔撚使重生噶嗰啲。咁我覺得我自己有啲唔同咯，我始終係一個阿爸，我有兩個仔，我兩個仔仲要細嘅，即係十二歲七歲，係咪？即係佢哋仲要喺呢個城市度生活。是咪？我唔想佢哋離開呢一度，我自己唔想離開。 依家仲講緊總辭啊！屌你總辭，我諗到即係啱啱網上邊啦，我唔係想打亂啦。啱啱阿蝙蝠大俠啦，網友啦都話，其實泛民應該就總辭，我覺得都總辭都個時機都冇撚埋。 唔係阿蝙蝠大道咧講得好好啱嘅，就係話其實咧我就話唔係總辭就冇撚用啦而家，但係企喺年青人前面就係有撚用啦。即係我同大家講，我成日都講，即係好多年紀大少少或者咩嘅，你唔好成撚日同我講咩，我好心痛年輕人啊！我真係好心痛啲年輕人啊！我屌你諗咩心乜撚嘢痛啫？你企喺佢前面咪得咯？你用佢擋 DG 嘛？用佢擋子彈啊嘛？你咁僵，你咁唔夠僵，你唔好你乜撚同情啊！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所以呢樣嘢係即係你問我，我見即係見到翻嚟嘅，即係唔好再偽善，唔好再搞咁多嘢。你啲泛民，屌你！如果你係真係咩嘅，你好似許智峯咁咯。講真嘅，我真係親眼見到許智峯。 唔使啊，我基本上實見到係喺度動 啊。唔係啊，佢真係行出嚟噶，佢真係行出嚟嗰度大家都唔敢行出嚟嘅時候，佢真係行去差佬前面噶，即係你唔好搞啊，你班友唔好搞咁樣。 我 講數， 我前線出都唔多啦，我出親都見撚到佢俾差佬屌啊，屌你 屌啦！佢自己亦都係去擋差佬啦，真係見到 嘅 呢啲嘢，係咪？ 立法會議員， 你話 立法會議員長期俾差佬屌嘅一出， 係咪？即係你話鄺俊宇呢啲咁樣，咪真係咪做到啲嘢咯？係咪先？即係你唔好講咁多嘢，你唔好講咁多政治辭令，行動最實際，哪怕你涉搬一條欄杆。哪怕你涉淋一下嘅鹽水，但你起碼你係在一起嘅，你大家喺同即係大家係咁樣先至叫做手足啊！唔係你屌你啦咩？我而家聽到手足我都想嘔啊！即係邊個嘅手足前手足後？屌你！ 我最 撚 真嗰啲咧， 老蕭都講手足，我屌你老母啦！ 喂，我最撚真嗰啲咧， 你之前屌鳩你係廢青啊！屌你老母！你而家同我講 走撚咗個安全嘅地方。 你而家喺屌你諗乜最撚安全嘅地方？你講手足，我諗玩啊！ 我好撚怕嗰啲咧，就係喺個安全嘅地方咧，又長期咧就話等我啲手足進化啦。我屌你老母，等啲手足進化即係點啊？等啲手足進化到會屌你老母，會攬炸彈啊！ 即係我以為你話嗰啲咧企喺安全嗰啲地方咧，小心啊！小心啊！ 差唔撚多， 小心啲啊！走後啲啦，但自己個位屌你都幾撚 差唔多， 係完全。 喂，所以我到今時今日，就算阿東哥你喺度，我都肆無忌憚。我話喂，依家出去係送頭噶啦，大佬。 係嗱，我啊想問下你啦，呢個我啊想訪問下你啊，法國阿皮耶哥。 咁可以做啲乜撚嘢啊？ 唔係。咁你就成日喺 Facebook 嗰度咧發表啲即係冷嘲熱諷，而家所有 冇計啊，係潑冷水啊， 即係大冷水，次次一 盆 一盆咁冷水， 各潑嘅嗰啲冷水真係。 咁你閣下又有啲乜嘢高見？ 喂，冇撚計，真係冇高見。我同你講點撚解要潑冷水，有嗰啲直認潑冷水，大佬。依家係講 點解要潑冷水？ 依家係講撚緊嗰啲行動，我亦都分析過，亦都係睇撚過嗰啲係好撚危險而作用不大嘅行動。呢個係好撚老實，呢個真係屌，絕對係客觀同主觀都係咁撚樣講噶啦，係咪先？而你出撚到去，你咪計下，喂，計嗰啲值唔撚值咯？喂，你好似打機 Call of Duty， 喂，屌你老母，我衝一個出去，引撚到八個人開槍，然後我 mark 撚到嗰八個人個位，然後我 sniper 做嘢，屌你，我一條命翻山，屌你咁樣樣計係咪啊？所以我咪講撚翻，喂，我個行家涉嫌嗰單，屌你老母，佢嗰單嘢衰幾條友啫嘛？難聽啲講，嗱阿金唔好介意啊。喂，我行家嗰單嘢，屌你老尾！喂，喺差館，即係佢涉嫌呀，記住啊！阿金佢係涉嫌啊，依啲好撚小心咁講噶。喂，佢哋依家拉咗都係幾條友，而佢亦都可以喺差館嗰度，係嘛？即係嗰一單嘢，個效果差館。喂，我做個記者，見撚過就係話睇，我唔係冷氣軍師，我睇撚過曬。喂，我係不撚斷。喂，因為點解？喂，我係研究戰士嗰個心態落去啦，當然係會。喂。十萬人的示威，企前線的得幾百人，有三百多人做人鏈，屌你傳送嘢，然後咧真係喺前面頂嗰啲唔夠一百人，去撚到尾，屌你老，真係會屌你個擋子彈嘅廿零個，然後咧。 然後成功掉到汽油彈去撚到差館嘅咧，得兩三支，屌你老味！你咪計咯，喂！然後嗰一日拉幾百人， 嗯， 係咪先？我用呢一個嚟同你講，喂，嗰個一定係送頭，而話生咗點做點處理。 所以 你哋唔好怪我，我一定係潑你哋冷水。點解？喂，我一係叫你哋唔好去送死，我唔係叫你哋去送死。喂，好撚奇怪，大佬，屌你喂！我依啲我係勸人哋小心。是不是先？ 或者 我的方法是啲啫，屌你！ 係你啲冷嘲熱諷咧，真係好撚討厭嘅。即係我有時唔好話乜啊，法國佬有時睇到你個鍋嗰啲咧， 你冇撚辦法。 我都好撚討厭嘅。 屌你咯，冇辦法。 佢哋知道自己個成本喺邊度，佢哋。那班人行得出去，無論是做啲戇鳩嘢、和理性又好，乜撚嘢都，佢哋自己知道自己有成本要面對過所有嘢。前線嘅年輕人比我哋聰明。 我最撚慘一樣嘢就係即係講翻公道少少，個格式係有問題，明唔明啊？係 有好多嘢，佢哋真係戇鳩嘅。 嗱，我啲冷嘲熱諷咪會熱諷嗱，美國佬啊通宵嘅。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 呢啲咯， 變咗啊！個運動一開始嘅時候同而家係。完全不同的、以前那隻真的叫什麼 Bewater 是喂某某人做完某些事就走了的了不是現在不是站在那裡喂拍我照片跟著捉我吧這樣 很多 Bewater 那些名稱名詞那些 terms 已經是變撚了質濫撚了 不是、啊、就是被那些、坐站在安全位置啊踎在那些你就當人血饅頭屌你了你當茄汁那樣舐咯你明白嗎 我其實猛的你問我我真的猛的你班人說什麼東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啫！你嗰班人講乜嘢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啫？你以前連講啲佢都唔撚柒夠膽噶嘛？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啫？嗰班人，所以即係我就算將來成個踢波 campaign， 我唔會有一句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你放心。 打到共產黨 係嘛？即係唔係我叫議會革命？我唔想啊！我心裏唔想，因為佢哋依班咁嘅年輕人，佢哋真係用咗前途嚟換，佢哋真係流咗人血噶嘛，大佬啊！冇撚搞啦，不過即係講翻阿法國佬嗰個問題。 唔係，只不過人血饅頭難聽啲嘅啫，只不過喂兄弟流緊咗血，點樣樣利用依一啲咁嘅能去凝聚翻啲。 即係兄弟流緊血嘅時候，喺二號橋屌你阿咪，流緊緊血，流緊緊汗，流緊緊眼淚嗰陣時啊，你啲咁嘅人渣撈屎喺邊撚度啊？你啲咩所謂政棍喺邊度啊？屌你老母！ 咁所以阿東哥，你算唔算大中華膠定係都係好似好撚抗拒一定中港區隔啊？屌大陸仔唔撚關你事啊！ 區隔啦，大佬，我不嬲都係話深圳河以北所有嘢， 唔 係關唔到我事啊！我冇權利啊！十四億人民嘅大國，梗係交由十四億人民去搞啦，關我鬼事咩？我搞唔到噶，我搞唔到你嘅大佬。但係你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咗嘅，基本法頒布咗嘅，我唔該你深圳河以南有我哋，屌你諗到自生自滅啦！你唔好 邊度有一國一制啊？根本就 係咪？即係呢個係一直即係所謂我嘅中港立場啊，係嘛？即係我當然唔會抗拒我亦都唔係嗰啲出生論嗰啲人嚟嘅，即係話你大陸出世，但係你同我掰同一個價值，我冇諗問題嘅。是咪？你同我一起去屌你咯，咩？同波子強一起發夢夢遊衝我，梗係冇撚問題嘅，完全係大家係手足嚟嘅，冇撚所謂。即係波子強成日衝噶嘛，即係我同你打 Call of Duty 最大嘅分別就係、是、我唔諗咁多嘢，我唔諗咁多嘢，我揦撚住支屌你老母 Ram 七，我就衝出去㗎啦！屌你老母，死咪死咯，做乜撚嘢？你知唔知啊？啲大陸仔啊，打機啊！打幾多貪生怕死，我同你講，匿撚到最後喺度 cam， 我屌你老母，匿撚到最後我撲街，你打機咁呢啲撚嘅。 喂，嗱喂，我主張呢啲喎，嗱我啊食雞嘅，我食雞咧揸佬咧玩暗殺嘅，我主張呢啲嘅。 屌你兜去人哋後邊吉鳩人， 兜去人啊又俾一嘢射一嘢咁樣搞掂，係咪先？咁即係嗱咁啊，總之阿東哥今次嚟到啦嚇，節目都完㗎啦。咁就會多唔多信嚟啊？可以多啲信嚟。 可以啊，唔係我都唔係十分，唔係十分多。 四海哥你俾我哋溝咗。 唔係十分多謝法國佬啦，咁啊即係其實我同法國佬都識咗一段日子啦。我哋原來有啲 common friend 都幾過癮嘅。 係，原來我有 common friend 都幾得意嘅。嗰班 common friend 就係同我打 call deal 嗰啲人嚟嘅。咁啊，同埋一直我都同阿法國佬幾啱傾嘅。咁其實雖然大家有啲嘢， 即係隔唔中隔下都會。 其實我同佢嘅想法好多嘢都好。 唔係，我係想。揾多啲呢啲類似 好大分歧嘅，咁但係 有分歧，但係咩叫做喂屌 咩？唔係話屌你乜？全部 share 同樣就先做 friend 噶嘛，大佬啊！ 唔係去到精裝追女仔，第二集唔啱就要打七啊！ 唔啱就要打， 選啦！嗱，屌你老母！立法會，屌你老母！ 唔啱就要打， 人血饅頭，你老母！ 光復香港啦， 光復香港，光復香港啦，咁就完啦，俾人，好啊，多謝曬先， 好，拜拜， 拜拜。